身体不好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烦恼，都是心里有个人忘不掉。明知道究竟是麻痹大脑，烂醉如泥，不想痛苦煎熬。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烦恼，是明明忘不掉还要装微笑。睡不着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，承受着别人难以承受的伤痕，想找人倾诉，翻遍整个通讯录，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。睡不着的人都是那孤独的人，回忆不停翻滚，把黑夜当剧本。当初爱的认真反而失了分寸，现在只能假装我们是路人。烂醉如泥，不想痛苦煎熬。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烦恼，是明明忘不掉还要装微笑。睡不着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，承受着别人难以承受的伤痕，想找人倾诉，翻遍整个通讯录，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。睡不着的人都是那孤独的人，回忆不停翻滚，把黑夜当剧本。当初爱的认真反而失了分寸，现在只能假装我们是路人。